床前徘徊的女人甚是心虚，试图窥见什么藏于心底，习惯平凡度日，为一层高贵生活似白开水。曾经眷恋的女人琢磨挑剔，放弃生活乐趣，昏天暗地，不安于成长延续，容颜憔悴，最怕是没人理会。岁月的沉淀，追忆似水流长，风霜雪淡忘，勾出青春模样。半烟雨茫茫，红尘不再嚣张，无欢心已惆怅，守护温馨梦想，温馨梦想。曾经眷恋的女人琢磨挑剔，放弃生活乐趣，昏天暗地，不安于成长延续，容颜憔悴，最怕是没人理会。岁月的沉淀，追忆似水流长，风霜雪淡忘，勾出青春模样。半烟雨茫茫，红尘不再嚣张，无欢心已惆怅，守护温馨梦想，温馨梦想。淡淡的忧伤，细流涓涓流淌，有缤纷向往，念头不再张扬。谁卸下妆，心系一线真相，触碰曾经的伤，痛随流光飘荡，流光飘荡。